即係倒火水向前走，跟住 Anthony 你一下喺個尾或者係前嗰度咧，就點？第日開唔到呢個網絡23條㗎啦。 嗯， 但我冇兩個咩風險咧？第一個風險就可能我真係搞到啲保安嘅， 係 因為佢俾我焗死㗎嘛會。 嗯， 第二個就係、是、如果差佬喺度，今日有一個兄弟同我講話，可能我開槍㗎喎。 嗯， 咁大佬咁我勇武革命，我怕咩你開槍啊？即係當年汪精衛咁啫嘛，我都引刀成一塊啦，不負少年頭啦。咁我阻止到網絡23條，但係我只要四到六個人，我已經搞掂啦。 嗯， 我揾到四個傻，五個傻佬，立法會我當有三個門口，一個搞火水，一個點火，口罩都唔撚使戴。啊！戴都冇所谓啦，唉，我哋都敢做不认事抗争嘛，屌系嘛？ 唔系，首先即系我哋 咁，你吹我吹到我食啊！ 系我哋 跟住你三个门口着火嘅话，立法会 系 火烧立法会，即系火烧国会案咁样。 嗯， 咁你第日点可以帮到人？ 唔系唔系，你唔可以攞呢个火烧国会纵火案嚟比较，因为国会纵火 嚟噶嘛，嗰个 唔系，因为国嗱当唔系第一就系话国会纵火案嗰条友咧，佢做一样嘢咧系交足气嘅，做足嘢嘅，即系真系火烧立法会嘅，系火烧呢个国会嘅，系咪？喂，咁但系你而家就系烧个垃圾桶啫喎，大佬啊！喂，第一 咁我咪话你鸠咯， 系好鸠嘅，其实成件事系 你烧个垃圾桶做乜嘢啫？系咪啊？真系觉得你勇武嘅人又唔觉得你真系勇武，系咪啊？咁但系你又吓咗一啲。无无畏畏嘅， 唔系即系嗱，我觉得而家今时今日咧，勇武派应该改名叫无谋派啦，即系有勇无谋嘅无谋啊嘛，大佬啊，即系勇系咪真系好勇咧？如果系勇嘅话，就唔需要戴呢、這个吓、啊，即系呢、這个头巾啊咁嘅嘢嘅，又鬼鬼祟祟吓，即系见到阿陈铭咁就松佢一争咁样样。啊！即系然之后就话人哋阻住你抗争啦，即系自编自导自演，即系做埋晒啲鬼鼠嘢。咁但系问题就系无谋啊！呢、这个真系真。咁啊，如果你话以谭博啊，即系我哋讲第二个 point 咧，就好似讲阿谭博所讲嘅，就系话又话有共产党间谍混入佢哋当中啦。咁我觉得呢个都都我觉得都无可厚非喎，就算系都 不可以排除啊， 系唔可以排除。 但系奇怪嘅情况就系你即系炸个垃圾桶，即系你又唔系用炸弹，你只不过系即系抌一啲即系 易燃物体， 易燃物体石油器官，咁佢爆，咁但系其实嗰日嚟讲，即系如果唔系一啲即系亲中嘅报纸、媒体去炒作嘅话，其实大家都觉得喂冇乜嘢，爆啫， 系啊冇嘢噶， 系咯，即系喺呢个即系市民。民意当中做唔到任何即系好大影响啦，系咪？ 唔系佢觉得咁样系一种勇武。其实你俾六七年嘅时候， 就完啦。 四十几年前咧，根本你蚊比同牛比啦。 咁我觉得呢个就系、是、即系因为受到呢、這个即系勾达啦嘅七不四没有啦，不受伤不被捕嗰样嘢感染咗，即系觉得即系抗争呢样嘢系 priceless 嘅。即系冇代价嘅，咁所以咧，你变咗就系话，你一般网民嚟讲，话高登仔嚟讲，吓、啊，即系净系打飞机嗰啲，吓、啊，唔系话高登仔打飞机啊，即系我话，即系有啲高登仔系会打飞机噶嘛，系咪？咁你唔可以排除啊嘛。喂，咁佢哋系，你对佢哋系有吸引力噶，系咪先？即系喂，你又可以寻求到刺激，唔系即系你好似偷嘢咁样样啫嘛。系有啲人偷嘢，其实唔系话在于偷到啲乜嘢啊， 心理嘅问题 系刺激啊嘛。喂，咁一定系咁嘅人㗎喎，係咪？咁然之后喂，你在中间你混入一两个啊，即係喂你不怀好意嘅，即係共谍咁样计啊。咁其实系撥火系唔难㗎。嗱咁样讲，即係如果以阿谭博呢前日嗰个讲法就係话有一个人，即係而家嗰个叫做吴桂龙啦，即係呢个后任编委会嘅主席嚟嘅。 即係树人大学。 咁佢而家唯一一个系冇被起诉㗎喎。咁你好而家。 可能佢做污点证人呢。 嗱呢、這个系啦。即係因为正正就系佢而家呢就系话有一个人就走去现场。 招供呢 系啦就招供㗎嘛。咁而家系得一个人就系唔使被起诉嘅。喂咁呢个好可能就系佢喎。咁喂咁亦都有一样嘢琴日即系前日啊谭博讲啦，咁我补充返啦。咁佢指出一点就系话大家其实系有分工嘅，而且分工好仔细嘅。喂咁边啲系主谋，咁边啲系即系纯粹系睇下水呀、咁样。咁喂孰重孰轻，即系讲真，如果以量刑嚟讲，呢、這个都系好正常。咁如果你话有啲人咧，嗰、那个判罪轻啲咧，就一定系鬼。